我们来聊，我们来聊，表演要开始啦！我们来聊，我们来聊，好朋友你都认识。拍一拍手，唱唱歌，跳跳舞，快准备好跳个舞，跟着好朋友跳个舞。Henry 来聊 ，Henry 来聊，来转转圈，跳跳舞。Henry 来聊 ，Henry 来聊，海里的章鱼舞。 你们好，见到你们真高兴。 又来了另一位好朋友，大家拍手拍拍手。Dorothy 来了 ，Dorothy 来了，嘴里嚼着玫瑰花。Dorothy 来了 ，Dorothy 来了，走到哪跳到哪。又来了另一位好朋友，大家拍手拍拍手。船长来了，船长来了，船长他爱骚样。船长来了，船长来了，有他就有欢乐。 哦，欢迎你，你们好，哦，见到你们真好，哇！ 又来了另一位好朋友，大家拍手拍拍手。Waxy 来了 ，Waxy 来了，高兴的又跑又跳。Waxy 来了 ，Waxy 来了，快听他大声叫。快准备好跳个舞，大家都一起来跳个舞。我们 We Girls 跟朋友跳起舞，我们 We Girls， 我们 We Girls 快乐跳不停。让我们大家唱唱跳跳一起欢乐，好朋友们全到齐，来一起欢乐，来一起欢乐，来一起跳又唱。